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饭前扫一扫，营养健康早知道。 以前皇宫里的各位主子在用膳之前都得先用银针验一验是否有毒。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带来的这款 Telspec 食物传感器也让你当一回皇宫贵族。不过这款食物传感器主要是帮你测试食物的含量，它的外形就是个被压扁了的小鼠标，主要由光谱扫描仪、云端算法和配套的 APP 三部分构成。你只要按着机身上的按钮对准食物进行扫描，就算隔着玻璃和塑料也没有问题，听到滴的一声提示后就可以拿开，然后就可以通过相应的 APP 查看食物里的成分，比如说卡路里、糖分有多少了，又比如含有哪些维生素，甚至如果含了某些化学物质也能检测出来，是不是比银针要厉害几万倍。另外 Telspec 还会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方便跟踪卡路里、维生素等方面的摄入量，就算万一发生食物过敏等情况，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查看自己最近都吃了什么。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啥

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为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 Now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而读大学的儿子也应该明白父母生活的艰辛，尽量勤工俭学，减轻家庭的压力。 我儿子在这点上还是做得很不错，他去年暑假就已经开始勤工俭学了。那在具体的投资理财上有没有好的建议呢？比如炒股什么的。 像低收入情况的家庭是可以将剩余部分资金分成若干份进行必要的投资理财，但记住八个字：慎重投资，保本为主。所以在这里我不太建议你买股票、炒期货，这类投资风险较大，一般的工薪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考虑到你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更适合选择风险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比如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债都是很好的选择。而按照你们家庭净收入具体的配比关系，建议50%投资国债，40%投资货币市场基金，10%投资银行储蓄，这样既能享受相应的收益，又可滴水成河。理财智多星提示：低收入家庭很容易认为理财是一种奢侈品，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收入微薄，无财可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要善于打理，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聚沙成塔。

我就站在古老

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朱莉，周六我们去看电影吧。 不行哦，我要去酒旗。 啊，什么是酒旗？ 这是一种养生的方法，要不你也和我一起去吧。 时下越来越多人关注中医养生之道，针灸减肥、针灸养生等应有尽有。在中医认为，肚脐跟健康有着密切联系，适时的进行酒旗，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良效颇丰。此外，它还具有延年益寿的好处。以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脐只是出生儿脐带脱落后遗留下的一个淤痕组织，但中医认为其中是一个具有治病作用的重要穴位，名叫神阙。此穴被认为是经络之总枢，精气之会海，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有一年，市场预测表明，该年度的苹果将供大于求，这使众多的苹果供应商和营销商暗暗叫苦，他们认定自己必将蒙受损失。聪明的甲却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当苹果还在树上时，他用纸剪好喜、福、吉、寿等字样，贴在每个苹果向阳的一面。由于贴了纸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苹果上也就留下了痕迹。比如贴的是喜字，苹果上也就有了清晰的喜字。就这样，当别人还在愁自己的苹果如何推销时，假的苹果早已经被抢购一空。第二年，他的这一手别人也都学会了，但是他的苹果仍然卖得最火。原来他的点子更绝，苹果上不仅有字，而且还能鼓励青睐者成系列购买，这就使他的苹果可以组成一句甜美的祝福语：祝您寿比南山， 祝您爱情甜蜜，永远想念你等等。于是人们纷纷购买他的苹果作为礼品送人。简单生活格言，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一个可以说成是小聪明的方法，让苹果商家独领风骚，获得了很好的收入。但是一时的经验不能代表永远，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或者当别人也都学会的时候，想要继续成功，就必须思考更高明的办法。